红起点天天有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老大老二的这个关系啊，都不好处，不是打的这个血肉横飞，就是脚底下使绊儿，阴谋论满天飞。这两天，美国军舰就跑到中国的这个南海岛礁跟前来巡视了，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大和老二的故事。当然呢，今天呢，咱们不讲中美关系，咱来说一说这个互联网商家的老大老二这些大佬的故事啊。大家知道，在线旅游业老大是谁？是携程，老二呢是去哪儿？他们明争暗斗，玩命的烧钱，然后消费者呢也落了一些实惠啊。这俩打起来的时候都是置对方于死地，但是忽然有这么一天，就是前几天啊，10月26号晚上，携程和去哪儿发布公告说，携程与百度达成了一项股权置换交易，交易完成以后呢，百度将拥有携程普通股可代表约25%的携程总投票权，携程呢将拥有45%的去哪儿的总投票权。这听得有点乱哈，我们后边再详细来说啊。总之一句话，这个老大和老二这俩冤家握手言和了，变成一家子了，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了。其实呢，在这之前呢，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呢，这种老大老二的幸福生活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分众和聚众啊，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啊，滴滴和快递啊，美团和大众点评啊，等等等等。说到这个呢，可能很多消费者也感觉到说，他们好像老大老二一合并，我的优惠好像就减少了。比如说滴滴和快递啊，现在好像不仅优惠减少了，有的时候还得加钱。那为什么 O2O 创业公司里边老大老二要抱作一团呢？当然，首先是为了抱团取暖。特别是6月中旬 ，A 股这个市场剧烈震荡，拼命往下跳啊，往下跌。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估值开始吝啬了，不像原来拼命花钱，一估都估的都后边加个零啊。创业企业的融资呢也越来越困难。如果老大老二变成了一家子，那运营费用自然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了。那就别烧钱玩了，你拼我，我拼你的，咱俩都没落好，光让消费者落了好了，那可不行。哎呀，那就没办法了，没办法怎么办呢？既然打不倒你啊，那就抱住你，拥有你，嘿，双方一拍即合。还是回来说这个携程和去哪儿啊，这老大老二的战争呢也算是有年头了，而去哪儿的老板是百度，持有去哪儿过半的这个股权。百度想想啊，还是大家互让一步吧，于是就找到了携程，谈判了互换股权，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去哪儿的 CEO 呢是庄辰超，对老大老二的这个合并呢，他大概只有服从的份儿。尽管庄辰超呢在公开信里边一再强调说员工的利益不会因为合并而受损的，但这一点坦率的说，他说了可能不算，肯定会有员工在这次合并当中被裁员。不仅是员工，这庄辰超自己的这个位子呢，他自己也没法决定，到底是两套班子合成一套班子，岗位有限，肯定得有人出局，最后决定权在谁手里？在老板手里，是资本说了算。我们再来看一看之前啊，美团和大众点评的故事。10月8号的时候，20多年前吧，美团和大众点评宣布两者达成了战略合作，成立了一家新公司。美团的 CEO 呢是王兴，大众点评的这个掌柜的呢是张涛。这两位呢似乎并不急着抱在一起。今年初的时候，在被问及说是否考虑和美团合并的时候，张涛曾经回应说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里的几个主要的公司，大家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和应该怎么做，互相之间还有挺大的分歧和差异的。那这些分歧和差异呢，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并且这个行业的规模啊，完全容得下好几个重量级的玩家。这意思就是，哎，大家都能相安无事，好好生存。哎，这话呢，有点像中国对美国人说太平洋足够我们两家折腾的。而美团的王兴呢，今年夏天的时候，当时有传闻说美团资金链要断了，他当时断然否决，坚定的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所以显然呢，这个美团和大众点评的这个合作呢，也不是他们自己两个这个 CEO 就能决定的，是背后资本驱动并且包办的。除了美团和大众点评的老板腾讯还有阿里以外，后面还有红杉资本，想想他恐怕也是乐于看到两位联手来垄断这个市场。红杉资本呢是老大老二双方的重要股东，他至少参与了大众点评的两轮融资，对美团前三轮的融资也都是全力跟进， 在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呢，红杉资本当然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新公司的大股东。合并以后的新公司呢，哎，也当然会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除了裁员，这王兴和张涛这俩掌柜的怎么摆呢？于是啊，这新公司创造出了联席制度。王兴和张涛呢，同时担任联席 CEO 和联席董事长。哎，只是一山难容二虎哈，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哈。咱们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视频网站优酷收购土豆的故事。本来优酷和土豆的这个用户数啊、营收规模啊，原来相差不大。2010年11月，土豆的创始人王威那个时候就准备上市，但是遭遇一个事儿，这个算是私事儿，但是变成了这个公司上市之前的一个很大的纠纷，就是他的前妻呢财产纠纷，然后上市的计划呢就搁浅了。结果呢被竞争对手优酷抢先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了，当时优酷的市值是30亿。等到2011年，又一年以后啊，2011年8月的时候，土豆终于在美国大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市值是多少呢？是7亿，仅仅是优酷的1/4。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啊。后来优酷收购土豆的时候，王威基本上没有抵抗之力啊，也没弄成像美团和大众点评这样的什么联席 CEO、联席董事长，只能辞职出走了。在化妆品两大巨头聚美和乐风的故事里边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悲惨的结尾。2013年的时候，聚美和乐风那是死掐的。聚美当时是推什么301什么店庆，乐风呢推什么桃花节，聚美呢又弄什么真品联盟打击这个假货，乐风呢就弄这个化妆品白皮书。但是几仗打下来，乐风不行，节节败退。乐风的投资方呢也是红杉资本啊，他当时不干了，就寻求聚美说你能不能收了这个乐风，然后打包上市，结果没成功。之后呢，红杉资本呢就安排麾下的这个唯品会战略入股了乐风。没辙，乐风的 CEO 王立成只好出走了。在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当中，这小女孩呢其实就是人力资本，就是 CEO， 火柴呢是资金，是资本的资金资本。结果小女孩呢就把这资金烧完了，自己呢也冻死了。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当中，资本家呢很机灵，也很霸气，不等你 CEO 把钱烧光就把你给开了，火柴卖了小女孩，咱们轻巧的就改编了世界名著啊。那在世界的商界里边，像行业的老大老二合并的事儿多见吗？很少见，尤其是传统领域那就是更少见了。但这个呢却频频出现在中国，而且是在最前端，号称最市场化，与世界最接轨的互联网行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也许啊，这是烧钱模式拼杀的必然结果。老大老二烧的时候其实都知道这个不可为继，只等着烧不动了就开始谈婚论嫁。或许这正是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一个 APP 叫蜻蜓 FM， 搜索并且收藏里边的红起点，随时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